澳門街第二節翻翻嚟啦，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講啊 LEGO 啊，即係講啊我哋玩具嘅題目啦。咁啊玩具呢個 topic 咧，我就好中意講，咁亦都咧係我本人嘅嗜好啦。咁啊亦都係咧好恥道者咧就會覺得係享受，唔好恥道者咧咁就啊今集就如果你聽埋第二節咧，咁我好多謝你俾面啦咁樣嚇。咁、就今日啦，全集都係講 LEGO 啦，頭先講過啦一啲。電影 crossover 系列啦，回顧咗一啲以前嘅系列啦，咁再講埋The Adventure 啦，同埋魔戒啦。喂，咁啊嚟到呢一節，咁啊頭先都有個預告講緊啦，新嘅 series The Girls， 咁就係即係講緊咧，就係、以往女仔嘅系列咧，都係整下首飾啊，甚至乎係純粹都係可能係一啲比較年，即係再細路女化，俾三至五歲嘅細路玩啦。哇，咁而家直情咧係出一個咧，係同我哋平時玩開嘅 size 可以合拼嘅一個系列，就係、將女仔擺入 city 入面。咁啊，呢、這個女性化嘅系列啊 ，Casey 你點睇啊？ 唔錯嘅，係覺得我係欣賞。我老實講句，因為點講咧，即係開始打開翻另一個新嘅市場。 係 係啊，係好事。同埋啲色咧比較鮮啲， 係 OK 嘅，幾有新鮮感。 其實咧 ，LEGO 咧開翻女性市場咧，其實咧早喺早兩年前咧，咁就嗱嗰啲我哋叫做啦一桶桶 base 嘅 set 啦 ，basic 嘅 set 啦，咁就已經係有 set 咧係粉紅色嘅喎。 嗯。 咁係已經係有個女仔揸有架車啦，有隻馬啦，好公主 feel 咁樣啦，咁已經係嗰、那個咧當陣時亦都係話啲 set 係限定㗎啦，咁亦都係已經係開展翻一個女性嘅向嘅市場啦，就是、其實佢個官方名就叫嗰個係叫粉紅色嘅 set 啦，即係 pink set 啦。咁但係咧，實質其實我覺得幾女性化嘅。咁其實咧，再加埋其實一 girls 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啲建築物咧好靚嘅。例如啦，呢、這個佢入面有間 cafe 啦。咁啊，另外再加埋咧，佢有個美容院啦。 嗯。 咁同埋咧，佢本身有間屋啦。哇，個感覺尤其是間 cafe 睇落去，你覺唔覺得一睇上去咧，個感覺有啲似乜嘢咧？有啲似翻咧九十年代咧嗰一紮咧，即係講緊嗰一紮。Pizza to go 啊，嗰一集嘅 design 啊， 係 OK 唔錯， 即係有翻嗰種嘅感覺出嚟 嚇， 同埋即係當然啦，嗰、那個女仔嘅 figure 咧，可能係同我哋啲 LEGO 人口係即係個比例上有少許唔啱啊，但係其實咧，你將佢嘅建築物換翻曬 LEGO 人口係可以擺翻落 city 入面噶喎， 係完全 match 到啊， 佢唯一 match 唔到就係啲車，啲車比較大架， 哦， 係啦，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差一架位嘅啫。 但其實而家你LEGO 嗰啲新嘅 City 嗰啲車咧，已經係即係已經比較闊咗啦。 係，其實佢呢、這個新個 City 嗰啲車闊咗咧，係咪其實係由嗰啲咩興嗰啲旅行車開始已經係咁咧？即係話後面拖住個生活艙嗰啲車啊？ 好多都係噶啦，基本上早幾年嘅 City 已經係用六格啦。 系 啦，我哋以前叫四格啦，四格車，而家叫六格車啦。 喂，而家啲車有冇門嘅？我想問下你。 依幾年開翻有啦， 即係有啲門啦， 係啦，但係都係只限於幾格度咯，唔係話格格都係。 點解啲車會全部冇曬門嘅咧？ 依個你問公司，我都唔明點解。 要問下係咪啊？呢即 係完全都唔合常嚟。 呢個千古之謎嚟喎， 真 係突然之間啲車係冇曬門。 因為我哋揾阿台長傾下神秘之嘢，同佢傾下呢個問題，點解車冇門 嘅？都好，去再單問到問一問，點解啲 LEGO 設計到咁呢？咁樣咁啊？喂，另外啦，嗱呢個其實呢個系列咧，你覺得如果假如 Case 今日係個女仔？喂，你自己會對呢個系列有興趣咧？ 唔好話我係咪女仔，我都覺得有興趣，我都有興趣嘅，真 的。有冇買到啊？ 我都有買幾副，我覺得啲design 係好新鮮啊，感覺上。 係咪都係買 cafe 嗰啲咧？ 啊，係啊，係啊 ，cafe 啊，同埋嗰個美容店咯，同埋一啲細飾我都幾得意咯。 嗱，其實咧倒翻轉嘅，例如咧我俾無龍米雪睇過啦，佢就對呢啲佢就話唔靚，佢反而覺得咧 creator。燈塔啊，嗰啲咧佢就話靚喎。 嗯， 係啊，咁倒翻轉嘅喎，即係我平時見到啦，喺台反斗城啦，喂買 girls 全部都係男人嚟嘅。 其實可以一個好得意原理嘅就係、是、嗱，講真啦 ，LEGO 始終大部分玩家都係男性。 係。 咁就其實對住啲咩 creator 啊、city 係都唔好話都十年八載啦。 係。 即係已經係一。成日都出依啲咁嘅 set， 例如消防局啊、警察局啊、 工人啊，即係修路嗰啲建築工人嗰啲啊，甚至你話creator 嗰啲係屬於啲係喺嗰啲建築物啊，係即係試試正正建築物，譬如燈塔啦，今年嘅燈塔同埋幾間屋啦， 係， 但係你話出嗰啲叫比較平民啲嘅，真係冇嘅喎，係到今年啊整啲比較，譬如嗰啲 coffee shop 咁樣， 係， 哇即刻爆出嚟咯，係美容店，以前邊度有嘅啫？你講翻對一上一副 coffee shop 差唔多係十幾年前。 喂，同埋會唔會而家咧 ，LEGO 已經劃分咗咧？如果係真係要係嗰、那個點講，即係嗰個建築物要係喺個 city 入面係有內容性嘅，好多時就劃分咗內嗰啲大 set 咧，即係譬如五至五個 number 嗰啲一零幾嗰啲，全部 pet shop 啊、商場啊，全部係劃分咗落去，變咗你一玩你就要玩千幾蚊啦。咁你同埋你哇，你可以。二百零三百蚊買到一間可以擺到入 City 嘅建築物，會唔會係嗰個感覺咧？有冇喺度咧？因為你見到近年 City 譬如出嘅 bank 啊、銀行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嘢，其實你擺唔到落 City 噶嘛，個 design 係相差好遠噶嘛，就反而creator 嗰啲咧，譬如啲屋啊啲城就擺翻落 City 噶嘛，即係倒翻轉而家個情況其實係調轉咗噶喎。 個方向有少失咗嘅感覺。 咁我其實係 girls 係反而係玩 city 嗰扎嚟計，就可以係將入面啲嘢褪翻入去，會唔會倒轉係呢個係一個嘅壞點咧？ 咁你 city 點講咧？你 girls 系列咧有種令到嗰個城市多樣化啲。 係。 你話阿丹一喂，唔通你個淨係城市就係得警察同消防局， 係 乜都冇。你話如果去到五個 number 嗰啲系列嗰啲你對一啲輕度玩家，即係唔會使好多錢，哇無啦要用千幾買，好似一部唔化算 㗎。咦嗱，你等等先，我開門先，因為呢今日嘩我哋有個嘉賓呢，我約咗去食飯，咁啊咁啱呢就嚟到錄音室啦，提早咁樣呢係邊個呢？咁啊喂，當然啦，南文老狗梗係約女㗎啦。咁亦都你冇諗過做節目㗎，不過算啦，祝埋你入嚟啦，既然睇到嚟搵我。你係邊個啊？ 屁股個鼓嗰個呢？ 係，即係咩啊？ 古月囉。 係啦，就係古月小姐啦。咁因為呢排為咗同阿古月小姐促進感情呢，我就成日私底下入去食嘢啦。咁提咗上嚟，咁佢啱啱入咗嚟呢，咁睇住我哋成台，又有 LEGO 又有 Catalog。咁啊係啊，今日咧其實同你講，我哋今日就錄緊呢個 LEGO 嘅環節啦。咁就冇，即係之前冇同你講過啦。咁啊，你自己有難得有個女仔喺度啦，因為呢排咧無米雪工作好繁忙啊嘛，成日都 join 唔到我哋個錄音啊。咁啊，你女仔嘅角度啊，你自己點睇 LEGO 啊？ 咩系列先？好似好多系列咯，因為我自己唔玩開 LEGO 啊。 係，從來未玩過啊。 得閒玩下咯，即係細個屋企有嗰啲咧，玩過下。 但係從來冇意欲去追求過。 冇。 你人生有咩有意欲㗎？ 好多㗎。但可惜 LEGO 唔係我杯茶。 咁你而家入嚟係做咩㗎？ 入嚟。 係啊。 唔知啊。 你入嚟係揾我㗎嘛？咁我做緊節目，你梗係幫手㗎啦。你快啲評論一下先啦。你咩係就呢個啦。頭先我哋講緊呢個咧就係俾女仔嘅 series。你而家立上去立一立，你自己感覺如何咧？ 以女仔角度嚟講，呢套系列唔多吸引我。 點解啊？因為條裙下面冇著底褲。 唔得，好 冇。系，点解唔吸引你啊？ 唔知啊，唔多吸引咯，因为你话我见到有啲咩咖啡啊，咩医院啊、研究所啊嗰啲咁样咧。 嗱，咁喺呢度咧，我哋有本神圣嘅 catalog。咁啊，我问你啊，即系慕容礼雪咧都话过，佢又话呢个唔吸引，佢反而咧吸引佢嘅就系呢一堆啦，包括灯塔啦。包括呢啲屋仔啦，呢、這個叫 creator 系列。你自己又中唔中意 creator 咧？燈塔同屋仔咧？ 如果比起 girls 咧，我會覺得呢個得意啲。 即係間屋得意啲。 係咯。 點解咧？ 即係如果以女仔嘅玩具嚟講啊， 係。 其實佢啲 coffee 啊呢啲咧。其實好多種玩具已經有啊，甚至精美過呢個 LEGO 咯。 你講緊《森林家族》係咪啊？ 其中一個啦。 你唔覺得好嘔心嘅咩？啲鼠啊，啲兔啊，喺度過人嘅生活。 係咪屬於比較寫實一啲？ 寫實。 即係譬如燈嗱，而家你正話你講開個燈塔啊、creator 啲系列咧，係屬於比較寫實啲嘅。女孩子個系列就屬於比較童話式啊。 這個呢個樣子呢似是被啲三四歲的小路女玩 的，即是 LEGO 都是被啲細路仔玩的，同你講。 我哋啲大細路啫。 要俾有啲有童心嘅人玩，我屋企平時都係抱住只鼠喺度砌噶。 唔係。 我又玩，佢又玩咯。 即係好怪咯，感覺上，即係因為佢又唔啲人物又唔係靚，即係我覺得比較醜樣。 我唔緊要，咁如果你男女都比較醜嘅，你可以換翻個妙麗，或者可以換翻個 Adventure 嘅黑寡婦落去咧。 即係好多玩具，你知玩具市場好多女，即係針對女性嘅好多啦。我就係最老牌子芭比系列啦。係。即係已經出好多啊！呢啲。 我問你，你除咗芭比有冇玩其他著衫公仔？有冇玩 P 女、B 女、SD、BJD？ 玩就玩啦。 玩邊只啊 ？B 女咯。 B 女，為什麼不玩 P 女啊 ？B 女特別 奪咁。我第一集同你講 B 女 P 女好嘛？我講真嘅喎，好嘛？你有冇自己做衫俾啲 P 女 P 女啊？ 我梗 係 冇咁叻啦，我叫人哋幫我做。 有冇玩細 B 啊？ 冇啊。 細 P 啊？ 冇啊。 嗯，好啦，我哋揾一集講B 女發展史好嘛？ 好。 啊，你話嘅喎，咁啊乖乖地啊喺度等阿叔叔做完節目，咁啊帶你睇金魚啊！咁我嗱頭先講完呢個 girl 系列啦，即係講啱啱其實冇乜特別討論餘地啊。不過對於我哋嚟計，我哋啲老屎忽嘅唯一望就我呢堆嘢擺落 city 嘅咁樣啦。喂，咁啊另外啦，講下呢個人仔啊，喂抽人仔呢樣嘢啊。咁啊人仔呢樣嘢咧，其實講緊咧就真係喂要講嗰段古喎。咁話說第一代出嘅時候咧，咁啊當陣時喺未出呢只嘅時候咧，咁啊。當陣時啦，澳門職務會啱成立啦，咁成立嘅時候咧，咁有啲核心成員就傾起啦。哇！如果 LEGO 啊，淨係抽啲人仔出嚟賣啊，跟住好似扭蛋、盒蛋咁樣咧，出啲盒咧，根本就好好生意啊。咁講完之後咧，咁當陣時澳門職務會咧都未成立，嗰陣時仲係開頭個初期個名字就叫咩啊？麥考 LEGO Fans Club 啊，記唔記得啊？咁當陣時咧就司徒文俊啦，其中一個發起人啦。就用佢鍾意程度寫咗封英文嘅信，就俾 LEGO 嘅總公司啦，就提議就話：喂，我哋係一班嚟自澳門嘅 fans， 咁我哋咧就今日咧聚會就傾，就話其實咧，如果 LEGO 咧可以將啲人咧抽出嚟當係核彈咁賣咧，就一定會好好生意啦。另外咧，威尼斯人咧就嚟會開㗎啦，不如過嚟。整個 LEGO Store 啦咁樣，嗰時未開威尼斯人，咁跟住咧，哇！竟然咧呢封信咧當陣時好犀利啊，就是、LEGO 入面嘅一個 director 咧回覆啊，咁啊當然啦，佢回覆嘅英文都唔係太深奧啦，可能都即係都知我係嘛，佢可能懷疑個小朋友寫俾佢啦，英文好差喎，咁佢回覆咧佢就話咧好多謝啊我哋意見啦，即係嗰啲客套説話啦。咁咧就澳門太遠啦，就唔會離開 LEGO Store 啦。咁但係咧，佢話我哋嗰個提議就好值得考慮。咁結果咧，喺一年大約一年之後啦，咁 LEGO 咧就正式出呢個 mini fig 啊，就係出呢個人仔嘅系列。咁啊當陣時咧，第一代咧，咁啊無獨有偶啦。咁因為當陣時我同佢講話，如果你真係出呢個 LEGO 盒蛋嘅時候咧，咁你入面咧，你最好整嘅公仔咧就我哋紀念我呢個提議啦咁樣。咁我就話咧，當陣時我就講到明啦。咁我其實我個名咧，司徒文俊就叫 cos 風嘅。咁你最好整一隻公仔咧，係同係有個骷髏骨頭，咁樣咧就想話我哋企業我啦咁樣。咁結果第一輯嘅人仔咧，你可能咁啱都咁巧，其實我覺得未必關事嘅。就入面咧就有隻咧就係骷髏骨頭三嘅公仔啦，就係喺第一輯嘅人仔入面啦。咁亦都係有野人啊。有小丑啊，咁啊有呢啲咁嘅角色啦、啊，咁去到第二集啊，有啦啦隊啦，好出名啦、啊，咁啊喂，其實發展到而家去到 part 幾啊，人仔？ 七啊，已經去到。 去到 part 七，有啲咩特別人咧？而家？ 誒啊？冇資料添。 得，我話俾你知，海王魔塞冬、自由女神，另外咧仲有隻兔仔扮兔仔二嘅人。 啊，係啊。 係啦、 啊。記得啦，唔該曬。 咁啊，另外小紅帽啦，係嘛？ 係咯。 哇！反而呢個我有興趣喎，好唔好？ 佢已經咧係出過咧，譬如之前有出藝妓啊，又出好多唔同嘅角色㗎啦。 係啊， 機械人啊，啲瘋狂博士啊，每一集咧佢都會出一隻戰士啊，即係佢例如係之前有出過個羅馬兵啦、啊，又有出過角鬥士啦、啊，即係講緊係喺羅馬鬥獸場嗰啲角鬥士啦、啊，咁啊另外咧亦都係 維京人啦、 啊，維京人啦、啊，哇！即係其實佢呢個 series 其實已經係即係出到係點講咧？即係一種另類嘅文化，我覺得即係。將人仔係玩到幾極致下嘅，即係我冇諗過咧，佢係會抌咁多資源同咁多心機落去呢個人仔呢個系列入面啊！喂，你係咪每一 part 儲齊曬？ 有啊有啊有啊！ 啊，我唔齊喎，反而係 咩？ 係啊，我反而唔齊喎，係啊，我自己反而唔齊啊！ 佢點解咁樣出？其實原因就係、是、你覺得譬如你擺一個公仔，譬如今集第六輯嗰個自由神像，你好難揾一個所謂 set 咁樣嚟配到配襯噶嘛？ 係， 咁啊唯有係另外出咯。 即係我自己嚟計咧，我玩呢個 set 咧，我就係對我自己中意嘅公仔咧，我就會去揾去買去抽。咁但係咧，對我自己冇興趣嗰啲，我就唔會入手嘅。咁啊入咗手係當貨賣嘅啫。咁啊仲記得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其實好衰嘅喎。第一 part 咧就每盒咧你爆出嚟六十包入面咧，你可以爆到三 set 嘅。咁係第一兩隻係唔同款嘅啫，可以整齊爆三 set 嘅。去到第二輯咧係爆唔到三 set 嘅喎。開一輯咧，其實係開一盒咧，原盒買翻嚟千幾蚊咧，六十隻咧，平均每包係20多蚊啦。咁其實咧，只係可以開到兩 set 半嘅啫。跟住去到第三輯、第四輯咧，我冇記錯都好似係咁嘅。咁去到第六、七輯咧，其實我就原盒買翻嚟，我就未有時間爆。你自己有冇爆過啊？ 其實嗱，你講其實有啲嘢講錯咗。其實去到第四 set 已經係還原翻個問題，就話三 set 咯，因為佢一盒六十隻咁你。如果正常買一 set 咧就16隻嘅啫，咁正常就係16×3=48啦，咁你應該中三 set， 另外突咗12隻公仔出嚟，咁就其實第四輯之後咧，其實呢個問題已經冇問題啦，即係都有三輯嘅。 喂，但係點解佢之前佢都係會搞到咁衰咧？ 可能只係意外嘅， 意外。 即係佢真係或者佢係俾你人抽嘅，你唔會話佢唔會預你話成盒成盒買嘅。咁原來發現打後啲人係全部即係有啲成盒成盒買嘅，玩點都係玩三套又多一扎，同埋好似聽講話佢哋如果買一盒咧係平啲嘅， 係買一盒當然平啲啦，你正如攞貨咁啫嘛， 當攞貨咁咯， 係咯會平啲， 佢單售就比較貴少少，咁啊還點都係譬如我同你夾埋幾個人夾埋， 咁 買一盒 亦都 係 演變咗一個咧走去捉人仔嘅文化喎。 哦，係啊，但係收尾好多鋪頭都 唔俾咗啦， 避免呢個問題發生咧就係、是，你要包佢就喺埋邊攞一包俾你，佢係唔可以擺喺度俾你人哋捽 啊，佢攞俾你咯， 係因為 其實 俾捽爛曬。 其實捽人仔咧係有咩心得㗎？你有冇捽過？ 我就冇啊，因為我就一係就買一 set 算數啦，或者即係純粹收藏咯，或者有時佢夾幾個朋友先會買一盒咁樣會划算少少咯。 你自己睇人仔呢個系列係咪仲可以出落去咧？ 咁一定有噶啦。佢唔好聽嗰句，佢在商言商一定會出，因為其實嗰個市場反應都好好。 有啲咩人仔你係會想佢出㗎？ 都冇乜，因為覺得調翻轉你想佢出反而佢反而你調翻轉個出啲俾佢個驚喜佢仲大。其實都出咗好多嘅。 阿古月小姐，屁股個古月小姐，你啱啱睇完啲人仔，你係咪覺得好有興趣啊？係 啊，好得意啊！ 你中意邊嘢款啊？ 我中意自由神像嗰個啊！ 我賣俾你，我有啊，100蚊啫。喂，收得你平咯，原價200蚊，收你100隻。 哦，多謝你啊！ 好唔好啊？ 好啊，同埋我想咧，如果佢出嘅話咧， 係， 我想佢出呢個世界總統嘅人仔。 世界總統？ 係啊。 喂，我哋又用 即係唔同國家嘅領導。 我哋又用啲中意嘅英文寫封信俾 Lego 個大 Peter 好唔好啊？阿 Peter 啊叫。 好啊。 咁寫翻俾佢，跟住又英文應該點寫啊 ？We want the president. I have a dream 。係咁啊。奧巴馬一個。 其實都得嘅，咁出啲。大概咁嘅， 喂， 唔係俾你意會下。 但唔得喎，你中國嗰啲好敏感嘅出瘟爺爺好定係 定係出呢、這個 咁、其實好似同當年嗰個演講中咁樣出發嘅啫嘛。 即係點啊？假嘅。 假嘅，不過你自己嘅議會，因為 LEGO 其實目的就係 你自己嘅議會。 咁如果出翻小平同志，係咪用嗰小朋友嗰只腳啊？ 咁我就唔知點啦。 我諗起溫總再加埋 LEGO 就正嘅啫。哇！真係《環劇裡面》。看到自己，唔得！我最近我發覺我好中意學佢講嘢，我去到邊都好中意扮佢講嘢。 正常有個名人話真，你短命啲都聽唔曬佢講乜嘢。 係真係大鑊，真係大鑊。 你不如將你 Facebook 嗰啲頭像轉為乜嘢嘢啊？ 唔得，我用 Iron Man 用咗幾年啦。我如果而家先轉乜嘢嘢嘅話，咪俾人笑。我先唔制，我一係唔轉，一係轉古月小姐，好嘛？ 有機會露個屁股俾你影下嚇， 真㗎？ 真㗎？ 又粒粒個，就好似 LEGO 咁一粒粒個，得唔得啊？你話㗎嚇，咁大家聽眾聽住，古月小姐話佢會露呢個粒粒屁俾我哋影啊。好，咁啊人仔呢個系列咧，我哋分享到咁上下啦。咁咁啱咧，歡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咁今集咧，如果中意聽玩具咧，你會話嚇嚟到呢就完啊？冇錯，係完。不過呢好似我哋引用巴洛哈薩爾一句名句 It's just the beginning， 我哋 LEGO 之路呢係遙遙漫長，係無期嘅。咁啊今日呢只不過呢係響應返，因為原來真係估唔到啦，我哋聽眾入面有係有咁多支持我哋講玩具嘅，佢哋話唔緊要㗎，思路問津，雖然你射都冇得講，你俾人打壓，你要講啲唔關事嘅 topic， 其實我哋好鍾意聽㗎咁樣。咁所以呢今日都即係響應咗啦，講咁多啦。我聽到話 KC 話乜嘢送邊隻邊隻俾阿古月小姐，即係呢啲人攞啲 LEGO 公仔嚟溝女，就係、是、啲最討厭最黑人憎嘅行為。我咧話俾你知，我係唔會坐以待斃嘅。古月小姐， 點啊？ 我帶你去半個花城買。 多謝喎、 啊。你放心，我同半個花城負責人好熟嘅，佢一定係俾個九八折你啊。 九八折咋？ 啊，咁梗係啦，佢九五折，咁我都要食啲傭㗎，咁俾翻九八折你，仲有零零三啊嘛。 咦，你都幾均真下喎？ 我係均真啊，我哋做賭場嘅，點可以唔均真咧？ 五四折啦、 啊。喂，定係五七折？ 五七折都好。假如有一日，LEGO 可以當籌碼使用，你覺得點啊？ 哇，正啊！ 買人仔賠人仔，買警局賠警局，得唔得啊？ 好啊。 你係咪好中意嗰個小黃局啊？ 幾啦、 啊？係咪啊？係 啊。 好啊，我下次借俾你玩啦。 借俾你啊？ 送俾你啊？ 梗係咯。 唉，你睇下幾時攞啲誠意攞個粒粒股出嚟先，我哋先再 叫 LEGO 砌粒粒股咯。 哦，可以啊。嗱，咁啊，最尾啦，即係我哋嚇、都習慣啦，俾個總結啦。澳門職務會負責人 KC 會長對 LEGO 嚟緊有咩展望啊？ 希望啲價格唔好咁進取，因為一年比一年貴嘅。 冇錯，冇錯。 唔好聽嗰句都趕客嘅有啲。 係。 係啊。但係出個貨量比較大啲。 影響銷售情咧？ 實有嘅，始終都係，因為你始終嗰句市面上玩具好多款。 係。 我冇咁揀，你揀第二樣嘅啫嘛。 咁有啲乜嘢玩具取得喺度 LEGO 啊？ 咁你你睇下嚟有啲人都唔同年紀。就會有唔同玩想玩嘅嘢。 我成日都話啦，男人係玩三樣嘢，音響車同女人最好三樣玩曬啦。咁但係，咁但係咧，我真係我想講，我呢廿年嚟我都喺度諗，有咩取代到 LEGO？ 不過都係冇嘅。 嗯。 我嘅人生我就發覺，即係都係俾呢個粒粒股困擾住。我頂唔順啦！我真係除咗 LEGO， 我真係我開始咧，我對其他嘅玩具咧開始有啲失去咗慾望。我唔知點解我已經好耐冇砌過高達，我唔知點解我已經好耐冇玩過著衫公仔。 你將 LEGO 砌過個靚女出嚟唔得咯？ 古月小姐， 我梗係唔夠靚啦。 粒粒股啊嘛，咁但係問題LEGO 我真係揾唔到咩取代到佢。Mega Ball 即係我試過買過一排啦，但係硬係唔係嗰種感覺，你明唔明啊？真係。即係你越砌啊，你越頹啊，砌 Mega Ball， 因為我今日都忘記咗，本來同你講話，不如我哋攞獅子， 你不如 魔衣廚出嚟冚魔界做個對比啊，都唔記得講添。 嗯， 不如乜嘢啊？阿古小姐， 不如攞 LEGO 砌個一比一嘅跟頓出嚟啦。 嚟啊！我問你啊，一比一嘅觀盾有幾高啊？ 唔知啊。 我答你18.5米。 咁你咪砌個18.5。 唔使我講一句啊 ，LEGO 點樣可以砌一個1.8米嘅 LEGO 係唔冧已經係巴閉啊！ 真 力啊！潮，你問下K 先生 ，LEGO 嘅精要在於乜嘢？向高發展好難噶，砌唔掂噶。 嗱，咁如果你破到呢個紀錄 啊， 就掂啦。 點解啊？點解要破啊？有咩原因啊？ 紀錄日日打破。 嗯。 冇錯。 我係都砌個一比一古月小姐先啦，砌大啲個攞，砌大啲個胸，砌長啲對腳。 咁就唔似咯喎。 哇哇，咁嘅説話講得出咯。我係你咧，就應間咧喺節目。 你將都轉到啊，變大，該大嘅變大咁樣。 節目完結之後咧，我幫佢整個老公。係唔得，我哋再咁落去咧，變成呢個爆笑節目啊！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啦，咁上下啦，咁啊。唉，我哋呢個拉布終於拉完啦，好啦，咁就係啊，聽眾或者唔係好明啱嗰句笑話意思，但係兩位在座嘅就會明白噶啦。咁啊，下次翻嚟我們繼續啦，最尾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 拜拜。